关云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大将高俅劝宋真宗迅速进入北城，旁边有人高声断喝，这一文官指责这高俅无礼，休得搅乱圣听啊。高俅是大将啊，闻听怒吼，那脾气多暴啊，休得胡言，你说我胡言，如今敌军逼近，还说什么有理无理，君以文章得为大臣，为何不赋一首诗喝退敌兵啊？这是武将对文官最大的讽刺啊！你写首诗念念，看他们搭理你不搭理你。宋真宗真无奈，只得下令是开往北城。赶到了浮桥前，这位真宗皇帝又犹豫了，要不就不进城了。为什么？黄河北岸这北城一旦被人攻下，他不就成了俘虏了吗？高俅一举手中的鞭子，大伙心里边一紧张，怎么要抽皇上？高俅没这胆子，他抽打那抬轿的轿夫啊，还不快走，站着犹豫什么？啪啪几鞭子打着这轿夫不敢站脚啊。皇帝只能下令前进，直至北城啊。哎呦，城门上黄灿灿的龙旗这么一打开，城下宋朝的将士眼睛这么一亮，陛下来了，万岁到了。所有人是痛哭流泪，齐呼万岁呀、拼死拼活为了谁呀、不就为皇帝吗？所以你一到这儿，群情振奋呐、欢呼声如山呼海啸一般，一直传到20里之外。宋国是士气大振，辽邦气焰低迷呀、住在这围城之中，这位胆小的真宗皇帝是心惊肉跳，怎么也睡不着啊，时不时叫人去看看前敌总指挥干嘛呢。谁是前敌总指挥啊？寇准呢？宰相寇准自然有自己的事儿去做呀。头一次来探看消息的内侍回来了，寇相爷在干什么呀？陛下，寇相爷在听小曲儿喝酒呢。啊，过一会儿又派人再去看看。第二内侍回来了，陛下，寇相爷正跟人赌博呢。啊，没过会子再去看看。这位再回来，陛下，不好了啊，宋真宗好像打床上蹦下来，怎么了？寇相爷睡着了，鼾声如雷，他大概把这茬忘了。宋真宗这才点头，为什么呢？前敌总指挥要是能安心睡大觉，那就说明胜券稳操啊。宋真宗没大会儿功夫也睡着了，他这才收心。由于皇帝到了澶州北城，几十万宋军迅速开来，辽军可害怕了，这回正式派人和谈，打算体面撤退。真宗急于休战，说只要不割地赔点钱算不得什么。宋真宗是真不想打了，寇准是坚决反对，陛下，胜仗就在眼前，咱们不应该赔款，反而应该借机逼辽国称臣呐、退还燕云16州，在此一举呀、陛下请看，臣已经计划周全了， 这样就能保证我大宋百年太平，不然十几年后辽人还会卷土重来。宋真宗听得很不耐烦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几十年之后一定有人能阻挡辽军，我只要管住眼前就好啊。寇准还要争论，皇帝一沉脸，面色很难看，不要再谈了。寇准没办法了。这时候有人对皇帝说，寇准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要打仗啊？他主战就为了沽名钓誉，为了抓兵权。一国宰相已经是文官的头领，再抓住兵权，陛下您不怕其中有阴谋吗？自打大宋开国以来，这一点陛下不得不防啊。的确呀，打赵匡胤开始，为什么杯酒释兵权，就是怕人把这军权拿过去，再来个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呢。真宗绝不再信任寇准了，派手下一个叫曹利用的人前去议和。临行前，曹利用得请示请示啊，陛下最多能许给人家多少银钱，多少绢帛呀。宋真宗你倒琢磨琢磨呀，这位公子哥皇帝连奔都没打，曹爱卿迫不得已100万也行啊。遵旨。这皇帝上下嘴唇一碰，这就100万，那全是民脂民膏啊。曹利用刚刚走出皇帝的住所，被寇准叫住了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皇帝说的是多少钱呢？啊，寇相国，皇帝说100万。寇准一瞪眼，曹利用，你我都是宋臣，此次何意？你要是超过了30万，我寇准就杀你的头啊。相爷放心，下官敢不效命。曹利用心想，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丞相，我哪个我也得罪不起呀。见到辽邦使者之后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合议终于达成。宋朝每年给辽邦30万银绢，银钱跟绢帕折合成30万，那么辽宋君主以兄弟相称，宋君为兄，辽君为弟，每年给人家岁币，给人钱，听着好听是哥给兄弟，实际那叫丧权辱国。曹利用回到澶州，立刻来见宋真宗。宋真宗正吃饭呢，曹利用就在外边等着。宋真宗一听是谈判的回来了，连忙吩咐内侍给我请进来。内侍把他招进来，宋真宗问，许给人家多少银钱呢？曹利用伸出3个指头。皇帝一听，什么300万啊？哎，要了结此事300万也行啊。曹利用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陛下是30万啊，省了省了。这皇帝紧张到这步程度，300万他都认为值得，这样的君王使得北宋政权怎么能不受欺负啊。皇帝一听说才花了30万就结了事儿了，他是认为曹利用立了大功，好一番夸奖，赏给曹利用不少财物。于是辽宋就在澶渊城下结了盟，史称澶渊之盟啊。双方都宣称是大获全胜，各自班师。澶渊之盟之后，有参政之士王钦若在真宗面前说了这么几句话，真宗这才明白城下之盟没什么好得意的，某种程度上还是耻辱，一生气把寇准给赶走了。他是闷闷不乐呀，真宗皇帝闷闷不乐。这时候善于察言观色的副宰相王钦若又凑上前来了，陛下您不是想雪耻吗？那就应该去泰山封禅呢，向所有的敌邦外国炫耀炫耀我们大宋朝的财富，30万岁币算什么，这样才能振服四方啊，这才叫雪上加霜馊主意呢。 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名山呢、啊，在泰山上要是祭天祭地，就证明了这个皇帝已经得到统治天下的天命。所以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曾经有过封禅之行。封禅虽然是圣典，但是啊，劳民而伤财，不是每个皇帝每朝都去。真宗一想，我去合适吗？他就问王钦若，实行封禅一般先得有吉兆啊，你比如说黄龙出现，比如后宫墙根底下长出灵芝，这行啊。如今没有这种祥瑞，怎么能随意封禅呢？王钦若一听，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中钻出来，背上备有八卦图形啊。下雨时有神龟从落水中钻出来，背上有奇异文字。陛下，您以为当真有龙马与黄河中跃出？真有神龟能在落水里跳跃？是真事儿吗？臣以为都是当时人假造的，而君主之所以公布于天下，表示坚信不疑，不过是以神怪说服天下罢了。嗯，真宗不傻，他也相信这点，那爱卿就去安排吧。王钦若连忙去准备。没几天，赶上一个大潮的日子，真宗当众宣布，昨天晚上半夜宫中突然发出一片异光，一个身穿红袍头戴星冠的仙人从天而降。这仙人对朕说，要在宫中建一个道场，要朕诚心祈祷一个月，到正月就会有三篇天书从天而降啊。大伙一听，遵陛下旨意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。打这儿起，宋真宗的后宫可就忙上了。这皇帝穿的不是龙袍，换道袍，每天斋戒烧香。第二年正月，果然有官吏来报告，说在承天门最高的屋角上发现了一条2丈多长的黄绸。两丈多长的黄绸子，上面写着字吗？有字啊。丞相率百官前去迎接呀，前去祝贺，说这一定是天书。真宗也表示相信，带领文武走到城门下向天跪拜，然后让两个小内侍爬上去取了下来，恭恭敬敬迎入宫中。据说这两丈长的黄绸子上写有三篇文章，内容类似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于是这一年便把年号改为大中祥符元年，这一年是公元1008年。从此各地就热闹了，今儿说这儿发现苍龙，明儿说泰山底下冒出一股仙泉，到处都有官员进献灵芝，没多久达到上万只。一斤两穗的稻子叫嘉禾，生的古怪的树木叫瑞木，真真假假吧，弄虚拍马的，好些事那史官都来不及记录了，举国若狂，许多小人还用妖术得到了皇帝的宠信。只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儒生说了一句真话，从未听说过天说话，怎么会有天书呢？真宗听见这儒生这种言论很讨厌，把他从朝中给赶走了，你甭当官了。丞相百官还有很多请来的和尚道士，一共有3万多人联名上表，请真宗到泰山封禅。这都是王钦若那帮小人安排好的。真宗找来管理财政的丁卫丁大人商量，问问国库收支怎么样。丁爱卿，能否到泰山封禅，全看你国库里还有多少存进呐。丁卫一听，陛下，如今国库都已经满出来了， 每年收支相抵之后，国库还结余很多呢。这丁谓也是拍马屁呀、啊。皇帝一听，那就好吧，准备封禅，反正国库里的钱都装不下了。由打东京汴梁开封到泰山，这一路上要大造行宫啊。皇帝一天走三百里，那可不行，再把皇帝累死，所以总得修住处，修路造桥，是大肆挥霍。同年六月，又有人说在泰山上也发现了天书，于是又免不了一番祝贺拜谢之一类的表演呢、啊。在这年十月，宋真宗带了几万人马出京，车辚辚马萧萧，是彩旗飘扬，浩浩荡荡开往泰山。沿途官吏迎来送往，花了大量人力物力，走了17天才到泰山脚下。附近的乡绅百姓都来围观这百年难遇的盛典呐、啊，聚集了数万人。皇帝的车队被困，随行士兵是连骂带打，也开不出路来。皇帝十分着急，问左右大臣怎么办呢？有人说这帮村民他不怕朝中来的高官，他不知道什么级别的，皇帝他们都不害怕，怕谁？就怕县衙门里那些当兵的头，平时抓个丁个收个税都是他们的活，老百姓最怕他们，他们到这就能解围。宋真宗一听，赶快叫人去请啊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听着马挂銮铃，巴啷巴啷啷的战马嘶鸣，有一个身穿绿袍的年轻人是飞马而来。就听村民中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，官人来啦，轰，一哄而散。宋真宗气乐了，心想，我这穿着黄袍子没人拿我当回事儿，这穿绿袍子这位一来，瞧把这帮吓的。宋真宗笑着问，难道我就不是什么官人吗？啊！宋真宗见众人已经驱散了，率领诸位文武大臣要开始步行上山。走着上去，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典礼，拜天拜地拜祖宗啊，一通繁忙，然后又宣布大赦天下，所有参加跟着封禅有关的官员都得到了升赏，各地也免不了借名目是大摆宴席。回京的途中，宋真宗又祭拜了孔子老子，花钱如流水啊。为了表示虔诚，皇帝曾经命令随从是一律吃素。封禅大典结束之后，皇帝把宰相们都找来了，诸位爱卿一路辛劳，又吃了多日的素食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是旁边有一位愣头磕脑蹦出这么一句，陛下，我们跟宰相都曾经在私下吃过肉，实际这一路上只有陛下一个人吃素罢了，对吗？宰相这位也不知道是真傻是假愣，把这宰相大人问得跪地请罪，这我们是偷吃过肉。他们这么一坦诚，真宗也乐了。怎么呢？真宗皇帝自己偷偷也没少吃肉，所谓吃素就那么一说罢了，所以也并不怪罪。这君臣都是心照不宣，和这一见面就吃点蔬菜，一分手该炖肉炖肉，该吃麻吃麻，两下苦笑继续赶路。宋真宗求神修道，结果怎么样？天地保佑没保佑他呀？他也没获得长生，而且晚年还得了严重的精神病。这驾崩之后啊，有人把他祭善的时候这个天书葬于陵墓，那么封禅这事儿再也没人提起了。一直到四弟仁宗的时候，玉清宫遭到雷击，里面的塑像是一夜之间几乎全都烧光了，从此也再没有得到修复。实际在宋真宗时代，那皇宫失火是常事，烧毁了不少宫殿，再加这真宗皇帝还要大修道观，所以工程很浩大。当时负责建筑的宰相叫丁谓呀，这丁谓为了迎合皇帝求仙，加重了人民负担，但是呢又怕老百姓造反，所以丁谓是两头受罪，他必须精密筹划。 也可以说这个人是机敏多谋啊。丁谓是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他想贸然动工难免劳民伤财，要在短时期内修复大批宫殿也并不是容易事啊。首先吧，修筑宫殿需要大量的泥土，皇宫中没这么些土啊，这得从数里之外的城郊去运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各地从水路运到开封的建筑材料无法靠着船啊筏呀运到宫中，要不这些东西从城外运到宫地儿还花费大量人工。第三，要不烧毁的砖瓦那些建筑垃圾运到城外也不是容易事儿，还得搭上人力物力。哎呀，这工程怎么完成啊？丁谓冥思苦想，哎，他终于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施工方案。首先让民工在皇宫前面的大路上开挖，把取出的泥土运入工地，没几天这条大路被挖成了一条宽阔的深沟，这样就备足了修复宫殿所需要的泥土，第一个难题解决了。第二，下令把深沟跟城外的大河挖通，把河水引入深沟，这样这条沟就成了河道了。这一来，停泊在城外的船筏就可以径直驶进皇宫门口，再把上面的建筑材料运到工地，那不就是方便多，光卸船了吗？等宫殿修复完之后，丁谓又吩咐民工将这些建筑垃圾深填入沟中，没过多久深沟又被修整成一条宽阔的大道，这条水路就废弃了。丁谓的施工方案是省时省力，妥善地解决了取土、运输跟处理垃圾的问题，今天看来与现代系统工程思想是不谋而合，正所谓一举而三得呀。丁谓的这种一举三得是被宋真宗给逼出来的，宋真宗大造天书，闹得乌烟瘴气，要没点聪明劲儿，也难以在朝中立住脚啊。在大中祥符四年，宋真宗西行汾阳，举行祭祀后土的典礼，这又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啊。为了安置那神乎其神的天书，皇帝下令在京城修一个前所未有的道观，丁谓主持设计完成这座工程，设计十分奢华，本来要15年造成，丁谓督促民工点着火把日夜加班啊，好些工匠辛勤以至于累死，15年的工期7年就完成了。新道观命名为玉清照应宫啊，有2600多间房，用彩绘金银装饰的金碧辉煌，天书被封在了玉匣石柜之中，皇帝常常叩头烧香，上行下效嘛，各地也随着这大造宫观耗费无数人力物力。有大臣张勇是愤而上书啊，说造宫观耗尽天下财富，伤及人民性命，这都是贼臣丁谓做的怪呀、啊！请斩丁谓之头，置于国门，以谢天下黎民；再斩我张勇的头，置于丁氏家门，以谢丁谓啊！这真是逼急了。皇帝把这火气十足的上书一笑置之，谁脑袋也没要。其实谁都知道，这是皇帝的主意，丁谓不过去奉迎罢了。但是就是为了宋真宗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，丁谓的所言所行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存千金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存千金，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，新的领悟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与你知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公元1021年，这年元宵节刚过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一病不起。这位大兴土木、封禅泰山、制造天书吉瑞假象的真宗皇帝，自己知道不久于人世了，连忙传令把年仅13岁的太子赵祯跟刘皇后娘儿两个召到床前，对皇后说：我死之后太子即位，13岁的孩子年纪还小，朝廷大事可托付于寇准等重臣呐、啊。说完是一命呜呼了。继位的太子就是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。宋仁宗小小年纪当皇帝，这位刘太后趁机是垂帘听政。知道内情的人暗自里头议论，议论什么呀？议论这刘太后啊。刘太后并不是当今仁宗皇帝的生母，那么仁宗的亲生母亲是谁呀？是宫中一个姓李的侍女。赵祯一生下来，那位刘皇后就把这赵祯从李姓侍女的手中给夺过来，当作自己的儿子进行抚养。那位李侍女虽然说因为给皇帝生了儿子被提升了，也仅仅是当了个昭仪。这昭仪在宫中是地位比较低的妃子，虽然说有了提升，但却跟亲生骨肉断绝了往来，这多么难过呀。李昭仪深知其中有利害关系呀。什么关系？你要胆敢说出是皇子的生母，甭说想见儿子，就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住了。而且受自己的名义的牵连，这儿子将来也很难即位啊，倒不如算皇后的嫡子，儿子将来还会有出息。所以对于李昭仪这样一个侍女出身的人来说，他能够既希望于儿子将来登基称帝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宫中很多人知道这事儿，谁敢多嘴呀？仁宗自己呢，稀里糊涂。他作为一个小孩子，打小不记事儿，他自以为就是刘皇后亲生儿子。别人不挑破这层窗户纸，他当然被蒙在鼓中啊。现在仁宗登基了，时间不长，李昭仪生了重病，这是母妃辈的人呢。临死之前，仁宗对这位母妃进行了加封，封为李宸妃。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位李宸妃是自己的生母，李妃到死也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。就这样带着满腹心酸，这位李宸妃与世长辞了。他死了之后，刘太后打算以普通宫女的这个葬礼来处理后事，都准备好了。有一个大臣叫吕夷简进宫奏事，现在皇帝小，得听太后的呀。吕夷简故意问太后：听说 有一个宫妃已经死了。刘太后脸一沉，对呀，吕夷简现在官拜宰相，吕相难道要干预宫中之事吗？说完话一甩袖子，陛下咱们走，拉着仁宗娘俩拂袖而去。回到后宫，刘太后一琢磨，这事儿不回答不行啊，还得把这位吕先生给请回来。在宫里他单独召见吕夷简，吕相今日在朝中问话，难道是要离间我们母子吗？吕夷简是不紧不慢，胜算在胸，早知道太后要这么问自己，太后，如果不管你刘氏后代的安危，那你就可以按照普通宫女的规格去葬这位李妃，臣也就不必多说了。如果太后希望身后刘氏长久享有富贵，那么李宸妃的葬礼理当从后，臣是替太后您着想啊。这一句话算把这刘太后给提醒了。这吕夷简分明是在暗示自己，如果现在不隆重埋葬李宸妃的话，万一将来自己死了，有人把这事儿告诉给当今天子，仁宗知道是我刘氏对他生母不公，我刘氏虽死，但我家中一族必受惩罚。多谢吕相提醒。刘太后一扫满面怒容啊，坐着这个姿势不由得这身躯往前倾斜倾斜。依宰相之见，李妃葬礼应以什么规格举行啊？吕夷简想了想，应以一品礼格在皇仪殿治丧，并于弘福院。就依相爷。吕夷简又关照负责此事的相关内侍人等，陈妃应当以皇后的服饰进行收敛，关中要注满水银。是，手下人按命照办。在出葬的仪式上，皇太后又跟吕夷简产生分歧了。太后曾经下过命令，下诏要凿宫墙为李妃出丧啊，也就是说李妃这棺材得开一面墙递出来，不能走大门。吕夷简一听太后不可，凿墙不合于礼制啊，陈妃的棺木应从西华门出宫啊。刘太后一听规格太高了吧，不应以皇后的规格出丧啊，吕相这样恐怕不妥吧。太后，老臣再进一言，你得明白谁是当今皇上的亲母。老臣是为你想啊，如果治丧有失礼仪，将来皇帝怪罪下来，可别说我这当宰相的事先没有说呀。这话与其说是说给刘太后听的，倒不如是说给太后身边那些办事人员听的。我提醒你们了，皇帝要跟你们算账，你们等着吧。众人一听赶忙去劝太后，刘太后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了。李宸妃的葬礼办得很隆重，可怜的李宸妃生前跟亲儿子咫尺不能相认，死后是总算享受到相当的待遇。在演义小说中有一个故事叫狸猫换太子，就是根据这一段历史事实演绎而成的。虽然没有狸猫换太子这真事儿，但宫廷中这种内部的争斗还是有事实的基础啊。李宸妃去世之后又过了不到一年，刘太后也去世了。正像吕夷简说的那样，刘太后活着的时候没人敢提这茬，刘太后一死，仁宗对自己的身世终于了解了，这是真相大白的一天呐，这才知道感情亲生母亲是李宸妃呀。 自己当时还纳闷，为什么按皇后规格下葬？原因在于此。宋仁宗是失声大哭啊，下诏追赐李宸妃为李太后，改葬在永定陵。人都死了，这不得给活人看吗？也算是自己心里找找平衡吧。可这会儿宫中又有传言说李宸妃当年死于非命，仁宗心里也不免疑惑呀，命人在迁葬的同时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，在李妃迁葬得换换那棺木啊。感情这一封赏之后，一切规格一切细节都有变化，那棺材都得换了。仁宗亲临现场，注目往棺材中一瞧，因为也就一年多的时间，一看李宸妃面色如生，身上穿的是皇后的服饰啊，人言不可轻信呐。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死时候穿的就是皇后的服饰，说明并非有人陷害啊，这样也就不再去追问此事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刘皇后夺人之子，不可谓不狠，但她当太后之后，毕竟认清了时局，手下留情，没有加害李妃，在处理李妃后事的时候，又能够听从吕夷简的劝告，给刘氏满门留下了一条后路，所以仁宗对刘氏以及他这一大家族也是十分优待。仁宗少年登基，关其一生也算是一个比较厚道的皇帝。仁宗之仁大概跟他这一生的举措有关联呢。仁宗身后曾有这么一首诗，表达了百姓安居乐业对仁宗的思念之情，说农桑不扰岁长灯，边将无功更不能，42年如梦觉，春风吹泪过昭陵啊。42年那是宋仁宗在位的年头啊。仁宗皇帝是天性宽厚，虽然是君王，但是是崇尚简朴，平时经常穿的都是旧衣服，宫中那些摆设呢多少年也不换，有些大臣看不过去了，皇上太节约了，应该让皇帝更新更新，装修装修怎么样啊。仁宗一听没这个必要吧，宫中所用都是百姓的高血，怎么能轻易浪费啊，大伙儿也就不好再提什么了。有一年秋天，仁宗吃饭的时候看见旁边有一盘鲜的蛤蜊，这哪来的呀，价格贵不贵呀？手下人一听，陛下，这叫蛤蜊，每枚价值千钱呐，一枚蛤蜊就能卖1000钱，一次送来是28枚。仁宗一听，28枚那是28000钱呐，马上脸色就不好看了。朕常告诫你们不要奢侈，现在朕动一下筷子就得花这么多钱，朕怎么吃啊？以后再也不许采买蛤蜊了，遵旨。手下人想拍马屁，没想到把皇上给惹急了。又有一天早上，仁宗对自己的近臣说昨夜所想，哎，昨晚朕未曾睡好啊，睡到半夜肚子饿了。近臣一听，那陛下您怎么没叫我们呀？想吃的什么我们给您去做呀。朕昨夜想吃烤羊肉啊，那年头没羊肉串，但是这烤羊肉看来这个风味打那会儿就能让人上瘾。近臣一听，那您就降旨，烤羊肉我们也能做得呀。哎，朕听说宫中想要什么东西下面就会形成惯例，如果朕半夜下旨要食烤羊肉的话，日后他们必每夜宰羊，岂不劳民伤财了吗？所以朕不曾言语啊。左右听完无不被仁宗所感动。宋仁宗有一次在御花园散步，一边走他一边回头， 后边跟着好些随从啊，不知道皇帝要干什么，谁也不敢问。仁宗回到宫中，连忙吩咐嫔妃快给朕拿些水来，朕好渴呀。嫔妃一看，陛下刚才在外面为什么不喝呀？熬了这么久多难受啊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朕回头看了好几次都未看见送水之人，若开口要水，难免有人会因此获罪，所以朕忍了忍干渴，回宫再饮吧。您说这皇帝还够不仁慈吗？没多久又有一次吃饭，仁宗发现一个很不高兴的事情。怎么回事？碗里有个小虫子，他想要把这虫子挑出来，有人就得受罪呀，就得因此而受责罚。仁宗忍住恶心，拿筷子把这虫子扒了出来扔地上，然后命人换双筷子是接着吃啊。这就是这位仁宗皇帝。曾经有一个书生在成都府献诗，写道：把断剑门烧栈道，西川别室一乾坤。说的是当年的几件往事，火烧栈道暗指当年刘向争雄啊，一旦把栈道烧了，西川就是另一番天地，外边的人进不来啊。这等于是劝成都知府在造反，把这成都知府吓个半死，连忙把这书生抓起来报给了皇上，这人也送来了。仁宗一看，何必呢，见面是一个老秀才，看看这诗，就把这老秀才找来问问怎么回事啊。老秀才一五一十说：我自己一辈子考科举而为求得个大功名，所以我一时心里别扭，就胡诌了这么两句。仁宗一看，不可胡言呐，考核考核吧。一看这老秀才文化还不错，没当过官呐，这样朕封你为官员吧，就让他到边远地区做了个小官，不但没有追杀惩罚，反而让这位老秀才如愿以偿了。宋仁宗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还能够崇尚节俭，是宽以待人。要按说封建皇帝做到这个份上，也就确实够不容易了。公元1048年，也就是宋庆历八年，又逢元宵节。元宵节过后刚刚三天，这天晚上，仁宗皇帝跟曹皇后正在宫中休息，突然就听外边人声嘈杂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，马蹄声脚步声很混乱，跟着就听房上的瓦片稀楞哗楞啪嗒，有瓦片坠地摔碎之声。哎，这是什么人翻墙上房啊？皇上跟皇后两个人急忙披衣起床，仁宗冒冒失失要去外边看看。待朕一看便知，慢着。曹皇后一把就把仁宗给拉住了，陛下要出去吗？正是啊，陛下好冒失啊，外面情况不明，千万不可莽撞，恐怕有人是谋反，现在应该派人去通知有司，速带兵马入大内保驾呀。啊，有理。仁宗有点慌神，他看着这曹皇后，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。这皇后算找对了，曹皇后何许人也？这可是名门之后啊，是宋代名将曹彬的孙女儿。仁宗的时候他被入聘进宫中，册封为后。史书称曹皇后性情仁慈，生活不求奢华，喜欢在禁院内种谷子养蚕，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。今天临危而不乱，显示出曹皇后大家闺秀特有的这种镇定。有内侍连忙奉皇后之命去通知禁军头领，皇后跟皇帝呢就在宫中躲在房屋角落一动不动， 这时外边的喧闹声是越来越近了，房顶子上声音也越来越大。仔细一听啊，还有女人的哭喊声。你们什么人？这是宫女在那惊叫。仁宗可真有点慌了，曹皇后也更加感觉到事态严重。借着窗外朦胧月色，她感觉仁宗的脸色更白了。陛下，臣妾以为用不了多久兵马就到，现在贼人逼近，咱们不得不防，光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，万一从窗户从门他们冲进来，咱们当如何应对呀？是啊，仁宗一听心想，那我没办法，皇后有何高见呢？这仁宗现在是六神无主了，一切都听皇后的安排吧。好，曹皇后连忙吩咐宫内的内侍，甭管宫女儿还是太监，全都召集起来，把他们编成队伍分守宫门。有一个内侍插嘴问了一句，说不定是宫中的乳母殴打小孩子，有小女孩在哭，是不是这声音呢？大胆，曹皇后大声呵斥啊，叛贼就在殿外杀人，你怎么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啊？一句就给制止了。分守宫门，拼出性命也得保着陛下的安危。曹皇后估计贼人可能会进攻这宫门，她知道宫门是沉重厚实啊，一时难以攻破，所以守住宫门最为重要。门是关上了，曹皇后坐那一想，还是不行，这万一来一把大火，这木门怕火攻啊，赶快。皇后一声令下，吩咐那宫女儿，你们不能守门，你们去抬水。太监们拿那重木顶着宫门，宫女儿们用那桶去抬水，不知道干嘛呀。哪知道皇后都想在前边了，准备取水灭火。仁宗皇帝坐在那龙床上有一些哆嗦，仁宗胆这么小吗？不仅仅是胆小，他没明白是谁要叛乱。果然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外边的叛乱者放火烧宫门呐、啊！多亏曹皇后早有准备，那宫女虽然动作慢，她架不住人多呀，左一桶右一桶，左十桶右十桶，上百桶的水就抬在了宫门的后面。浓烟那么一起，宫女们用水灭火，这水往那门上一泼，顺着门缝就要把那火给浇灭了，所以保住宫门不被烧毁，争取了时间。为了鼓舞内侍们的士气，曹皇后将每个参战者的头发都剪下来一缕。内侍们不明白呀、啊，皇后这是何意呀、啊？何意？明天就按着这每一缕的头发论功行赏，你们保住了皇帝，陛下定然有所赏赐。众人一听是作战奋勇啊。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禁军杀到了。这消息禁军得到的很及时，全是因为曹皇后最初的及时判断。判断一旦失误，消息传递晚了，那就会错失良机呀。现在消息传到了，宫门也守住了，禁军也包围了，叛贼也没咒念了。里外这么一夹击，把叛贼镇压下去。曹皇后当即命令禁军首领把这守乱分子速交刑部审问正法，而不必株连他人。在这一次突发的宫廷内乱中，曹皇后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，展示了将门之女的大智大勇，令宋仁宗是大为叹服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尽了世间事，还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百千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掉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宝玉伤好之后，在大观园里过得很潇洒，他父亲再也没有叫他去接待客人，连晨昏定省这个规矩都免了。什么叫晨昏定省呢？就是不管父母有事没事，当子女的要对父母祖父母早上要去问安，这叫省。晚上扶持祭物寝叫定。这回啊都没了，唯独宝钗暗暗着急。他知道宝玉在大观园里的行为肯定老爷贾政不知道，老爷这样岂不是堕落下去吗？就劝他，你应该好好读书入仕。哪知道宝玉火了，冲着宝钗说，你个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儿，怎么也学得沽名钓誉，入了这等国贼路渡之流。宝玉早就厌恶那些经科举之路当了祸国殃民的贪官，咱可说好了啊，是祸国殃民的贪官，把他们通通叫做国贼路渡，就是官场虫子。这科举本是前人给后人立下的臭规矩，我身为男子，身为读书人，明知是个当还得上，怎么姐妹们生在红楼秀阁中也染上这种恶习？可惜呀、啊、可惜，上苍把那山川日月的精华和灵秀都降在你们身上，这么一来岂不是玷污了这极尊贵洁净的女儿身吗？宝钗听完傻了，以为她发疯发痴，气里大哭一场。袭人也劝她，越劝越厉害，她说，你们别再劝我了，那些书都胡说八道。她越合计越生气，把那书都给烧了，只剩四书没有烧，因为宝玉不反对孔孟的治国安民之道，往后啊，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入仕二字。唯有林黛玉，打从认识宝玉那天起，就没说过什么入仕啊、做官啊这样的话，所以宝玉更加尊敬黛玉，引为知己了。不说宝玉这边，单说凤姐，最近一程子他发现点事儿。从金钏死了之后，本来没有来往的几个仆人经常跑着来奉承他，还送点礼。凤姐想，干什么他们要呢？他就问平儿，平儿笑了，二奶奶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肯定他们的女儿在太太房里，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丫头， 一个月一个人是一两银子，现在金川一死，空着位子呢，他们都盯着那个地方呢。啊，怪不得呢，他们都盯着一两银子呢。好了，我有办法。这天晌午，他来到王夫人上房，见薛姨妈母女、黛玉、湘云等都陪着王夫人吃西瓜，便上前说：太太，自从金川死了之后，太太跟前少一个人，你看准了哪个丫头好，就叫她上来，下月好按月发钱。王夫人说：免了吧，少一个就少一个，够使就行。嗨，太太，你就省下这一两银子也不够干什么的，不如再添上一个。要这么说呢，这一两银子的份力啊，就补给玉川吧。可怜他姐姐跟了我一场。凤姐说：好，就这么办吧。玉川上前谢过王夫人。说到这儿啊，还应该说王夫人有点良心。金川之死，他感到内疚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什么呢？想起袭人，我曾经许诺袭人将来要和姨娘的待遇相同。想到这儿，问凤姐：我问你点事儿，如今赵姨娘、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？凤姐忙说：每人二两。赵姨娘有还兄的二两，她是四两。另外两房共四个丫鬟，四吊钱，一吊就是一千个钱。王夫人又问：可都按数给了他们？哎，怎么没按数给啊？凤姐急了：前儿我听说有人抱怨，说他们的房短了一吊钱，是什么缘故啊？哟，姨妈们的丫头每月都是每人一吊，可这是以前的月钱呐，去年外头老爷们重新商量的，给每人减半，成了500钱，每房两个丫头，不是正好短一吊钱吗？这可怨不着我。王夫人点点头：老太太屋里有几个一两的？哦，开销是八个，实际上是七个，因为那袭人呐，属于老太太人，现在归宝兄弟使唤，他这一两还在老太太的丫头份上领，老太太有话，不准裁减袭人这一两。嗯，好啊，明儿个挑一个好丫头给老太太送去使唤，顶补袭人，袭人那一份由我这月例20两里拿出二两，再加一吊给他，不用动关中力。以后啊，凡是有赵姨娘、周姨娘的，也就有袭人的。哎，好。说到这儿，凤姐一推薛姨妈：姑妈，听见了吧？我素日怎么说的？应了我那句话吧。薛姨妈说：早就应该这样。袭人呢，模样不说，行事也大方，见人说话和气中带着刚强，实在难得呀。是啊，王夫人含着眼泪说：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袭人比宝玉强10倍，宝玉要是有造化，让他服侍一辈子，我就放心了。凤姐说：那就干脆开了脸儿，明放在屋里岂不更好？开脸就是成亲做妾了。王夫人摇摇头：不行，一则还都年轻，老爷不许；二则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，拘着点还能听劝，要当了屋里人，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劝了，不如啊先胡了八都的不挑明，再过个2-3年再说吧。好吧，他们又说会闲话，凤姐告辞走了，心里生气，心想：是谁在太太面前告我状，说我少给赵姨娘、周姨娘他们丫鬟钱？嗯，真可恨。他刚走到廊檐下，就看几个管事的媳妇儿正等他，见他出来都围了过来：二奶奶，今天回什么事儿这么半天？这热天可别热着啊。嗯，热坏了。凤姐把袖子往了往，靠在角门的门框子上说：这块穿汤风挺凉快，吹吹再走。哎呀，太太把200年前的事儿想起来问我，我能不一样一样的说吗？ 真他娘的糊涂油蒙了心，烂了舌头，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，做他娘的春梦。如今外头的才捡了丫头的钱，他们却在太太跟前抱怨起我来了。等明儿个我都给他们扣下来，也不想想奴才辈的人配使几个丫头啊。凤姐骂够了回去歇啥，袭人不但月银子提升了，而且留在宝玉身旁成了通房大丫头，将来能做妾，可乐坏了宝钗。为什么呢？宝钗和袭人他们俩是一个心眼，都希望宝玉好好读书，将来为官。他想啊，到怡红院给袭人道喜，进院一看里边鸦雀无声，连那两只仙鹤都在芭蕉下睡着了。他顺着游廊来到房中，一看那大床上，呵，横三竖四的丫头们在睡觉。等他来到宝玉屋那一看，宝玉也睡着了，袭人坐在身旁，手里做着针线活，旁边放着一把白犀牛尾做的拂尘。宝钗来到谢晋，微微一笑，哎，你也过于小心了，这屋子里哪有苍蝇蚊子，还用得着用蝇甩子来轰赶？袭人放下手里活，啊，姑娘来了，姑娘你不知道，这屋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有一种小虫子从纱窗眼里钻进来，人看不见，咬一口啊像蚂蚁夹着一样，可疼了。哦，我说的嘛，这屋子后头离水近，又都有花，屋里也香，那种小虫子就是花心里长着的，闻着香味就扑过来。他又看看袭人手里的活，原来绣个兜肚，就是什么呢，小兜兜，是白绫子的红领儿，上边绣着鸳鸯戏莲的花样子，呵，红莲绿叶五色鸳鸯，哎呦，好鲜亮的活，这谁的呀，费这么大功夫。袭人向床上努努嘴儿，宝钗笑了，怎么他这么大还带这个？嗨，就是因为他不爱带，才要做得特别特别好，叫他看见呢就由不得不带。现在天热了，睡觉不留神哄他带上，在夜里没盖严实也不怕了。你可真有耐心呐！哎呦，我做活功夫大了，肚子怪难受的，姑娘你替我做会儿，我出去过过风，你去吧。袭人走了，宝钗顺手拿过袭人的活计，坐在那替他绣了起来。宝钗刚绣了两三个花瓣，忽然听宝玉连喊带骂，宝钗看了看，宝玉说梦话呢，就听他说，和尚道士的话你们还信呐？什么是金玉姻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一个木石姻缘把个宝钗木在那儿，因为到今儿个为止他彻底明白了，宝玉心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金，不信金锁宝玉之说，甭说这个木，一定是那个林了。宝钗正然胡思乱想，袭人回来了。袭人问，刚才我在水池边碰上林姑娘史大姑娘，他们进没进来？宝钗哪有心思和袭人说话，只说了声哦，没看见，便蔫蔫的出来了。就在这会儿，凤姐儿打发人叫袭人过去的。袭人到了凤姐房中，凤姐给她道喜，袭人这才知道刚才在水池边林姑娘史大姑娘跟她说的是真的了，那么是正式的了。凤姐还叫袭人过去给王夫人磕头，袭人是又喜又羞。到夫人呢谢过之后，又回到怡红院。这阵宝玉已经醒了，袭人呢没敢说这件事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袭人才把这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宝玉。宝玉听了也挺高兴，因为他跟袭人是真好，笑着说，这回我看你还吵着回家不回家，瞧过年那阵儿 你回趟家，回来就跟我说了那么多无情无义的话，什么你哥哥又赎你啦，什么你在这儿没着没落的，吓我一跳，我看以后谁还敢叫你去。袭人说，你倒别这么说，从今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要走啊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只回了太太就行了。你一走人家会说我不好，你也没意思。哼，什么没意思，难道你做了贼我也跟着啊，再说还有个死呢。说到这儿，袭人一捂自己的嘴，哎呀，我说走嘴了，干嘛老说死，说死多不吉利啊。哪知宝玉今天一点都不在乎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但要死得值，死得其实。那些个虚眉浊物夸夸其谈，说什么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说这二死是大丈夫，死得其所，我看未必，只有出了昏君才会出文臣因忠谏致死落个忠谏之名，有了刀兵才会出武将因血战而亡图个汗马功劳，这样的文臣武将唉，都是于忠而死。最可气的就是那些读了几句书的腐儒，为了沽名钓誉胡谈乱劝，毫无新的建树。再说了，要是哪位君王的受命于天都不胜不仁，那天地也就不让他当这万机重任了。可见那些死的全是沽名不知大义，还不如我呢，我这要死了得把你们这些人的眼泪流成大河呀，把我的尸首推到那鸦雀飞不到的幽静之处，随风化了，下世再也不拖上人，就是我死得其实喽。袭人一听，嘿，犯病了，一片疯话，忙说哎，困了，不再理他，转身睡了。宝月觉得有理呢，还琢磨等我死那天大伙都为我哭，您记住茬，下回他就不这么讲了。一晃又过了几天，这一天呢，宝玉忽然想起牡丹亭的曲子来，拿书看了两遍，觉得不过瘾，就想起有人说梨香院呢唱戏里其中有女孩是唱小旦的，叫林官，她戏唱的最好，她就出了东南上的角门，专程到梨香院去找林官。来到院子里，看见宝官玉官都在院里坐着，这两人常到怡红院和袭人玩，所以宝玉认识。宝玉一进来都笑嘻嘻围了过来，宝玉问哪个是林官，哦，他在屋里呢，在那儿，有人给他一指。宝玉急忙来到林官的屋里，只见一个女孩子独自躺在枕头上，看见宝玉进来纹丝儿没动。宝玉呢素日跟女孩子玩耍惯了，也没多想，便一屁股坐在身旁，带笑说，哎，你是林官，我求你，你今天唱一段好吗？牡丹亭中有个曲子叫鸟青丝，怎么样？那个女孩子见他坐下，马上起身避开，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嗓子哑了，娘娘叫我进宫我都没唱呢。他这一正脸儿，哟，宝玉认出来了，这不是那天在蔷薇花架下画墙子那个女孩吗？宝玉长这么大没受过女孩子冷落呀，宝玉长得也漂亮，也会说话，也会哄人，女孩子都喜欢她。这个女孩一躲她，她受不了了，哎呀，我今儿怎么了，讨人嫌，她脸腾就红了，难为情的往外走。一出门正碰见宝官，宝官见宝玉不高兴就问怎么了，宝玉就把这事儿照实一说，宝官笑了，二爷您甭急，略等片刻，一会儿啊强二爷来了，叫他唱他准唱。宝玉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强二爷，哦，是贾强对不对？是啊，他上哪去了？刚出去，一定是啊林官跟他要什么他给奔去了。哦，宝玉听了觉得新鲜，站在院内等贾强。 不多会儿就看贾强从外边进来了，手里提了个鸟笼子，里边啊扎了个小小戏台，台上是个巧，宝玉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叫闲棋串戏台。当时就看贾强兴冲冲的边走边喊：“林官儿，林官儿，我回来了！”一看见宝玉，哟，二爷在这呢。宝玉说：“这什么鸟啊？还会闲棋串戏台？哦，是玉鼎金豆，花1两8000银子买的。”说着一直奔林官的屋里，宝玉呢就悄悄地跟过来，站在窗外。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隐私权这个说法，他在外边想听听看看。那几个唱戏的女孩也跟过来，只见贾强来到屋里带笑说：“林官快起来吧，你瞧这玩意儿。”林官坐起来问：“什么玩意儿啊？”“啊，买了个巧让你玩，省得你天天闷得慌。我先玩一下，你看看有意思没意思。”他拿着小米儿逗那巧在戏台上乱窜，嘴里还叼着鬼脸小旗儿，一下子逗得窗外的几个女孩直笑：“有意思有意思。”可是林官不但不笑，反而哼了一声，赌气又躺下了。贾强说：“哎，好不好？”“不好。”“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到这儿来，关在牢笼里一样，就跟那笼中鸟一般。你今儿个又弄个鸟放在笼子里，还串什么戏台？这不是还比方我们吗？还问我好不好？亏你问得出。”贾强一看当时慌了：“哎，林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费了小2两银子买来想给你解闷，可没想到这上头啊。行了行了，积点阴德消你的病灾，我把巧放了。”说着叽里咔嚓连鸟笼子都弄碎了。林官说：“那巧虽不如人，也有个老巧在窝里，你弄来个小的，那老的怎么办？今儿一早我咳了两口血，你不说替我问问大夫，反倒弄这玩意儿来气我呀。”说着哭了起来。贾香说：“你看昨天大夫看病我就问了，他说你没大病，先吃2剂药，过来再瞧瞧，谁知又咳血了。我这就请大夫去啊。”说完拔腿要走，林官说：“站住，回来。现在大毒的日头再把你晒着，你就是请来我也不瞧。”贾强听了只得站住。这一段情景把个宝玉看呆了，他低头想了想才领悟那画墙的深意。真是人生旅途，谁跟谁走到一块儿，那真是注定的缘分，各有所属，一点儿也错不了。谁的眼泪就是留给谁的。那一夜我说，大家的眼泪为我一个人流成河，真是错了。看来只应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知心泪水，那么将来葬我为我洒泪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悄悄地抽身走了。贾强一心都在林官身上，也没注意宝玉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倒是别的女孩子给宝玉送出了院子。那宝玉回到了怡红院，进屋没多会儿，只见史湘云穿得整整齐齐来告辞：“哎，哥哥，我要走了，家里打发人来接我回去了。”说着话眼泪汪汪的。“坐一会儿吧。”“不坐了。”宝玉和袭人只可往外送他，一直送到二门，还要往外送呢，湘云给拦住了：“别送了，要是老太太一时想不起我来，你们可要时常提醒点，打发人接我。”说完洒泪而别。咱们压下史湘云。